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唐公子真是好风度，临了了还请我一顿饭，再送我到家，我真不吝给他一个五星好评。 车就停在路口，谭燕西看他一眼，好似有话要说，却迟迟不开口。周迷被打起的双闪催得心烦，先行出声了。 要没别的事，我下车了。 谭燕西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周迷最后又望他一眼，直接伸手拉开车门。他弯腰下了车，掩上车门之前，挺平静地开口。 再见，路上小心。 周迷关上车门，朝着巷里走去，脚步越来越快，头也没回。一直进了小巷深处，周迷才停下脚步。树杈顶上一轮月，浅浅的像小孩拿蜡笔信手涂上去。他心里有点淡淡的悲哀意味，意识到自己想要矫情地去细细咀嚼它，就立即叫停了，比方才更快地往前走去。周迷进了楼里，把那绿漆斑驳的铁门砰一下摔上，整栋楼都好似跟着震一下。一口气爬上三楼，开门，程一念坐在餐厅那儿看一个日语综艺节目，手边白瓷碗里是洗净的提子，问他要不要吃，他笑笑说不用，径直回卧室拿衣服洗澡去了。时间尚早，周迷抱了电脑去床上坐着处理文件，宋满拿便携画板垫着速写本，一边拿针管笔做练习，一边想跟周迷闲聊两句。 姐， 我今天不想说话。 宋满愣了愣，歪头去看，周迷脸上罩了层面具似的，毫无表情。 别管我。 宋满就不说话了。一晃两周过去，谭燕西去了趟赵野那儿。前阵子赵野一幅画在佳士得拍卖，破了他过往作品的成交记录，以此为由召集朋友们去聚会庆祝，谭燕西也在邀请之列。上一回老爷子过生是托赵野的关系得了一幅画，哄得老爷子心花怒放。谭燕西由来是商人思维，礼尚往来，去一趟自当是还这个人情。聚会倒还清静，是在赵野自己家里，没什么乌烟瘴气的。吃过饭，谭燕西下楼去抽支烟，顺道去了一趟一楼的画室。赵野在画室那儿养了只鹦鹉，特聪明，特通人性。听说之前赵野有个助手，在这干活压力过大，天天在背后骂赵野的八辈祖宗，鹦鹉一字不落地学了去，后来逢人就叫喊。 赵爷傻逼，赵爷傻逼。 那助手后来当然给辞了，可鹦鹉的陋习还是没纠正过来，赵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只叫鹦鹉把名字去掉了，现在变成了 傻逼傻逼。 哎呀，赵爷，你怎么不把这破鸟扔了得了？ 打小啊就养着了，养出感情来了，而且有时候听他这么骂还挺解闷儿。 贱吗？这不是 谭燕西刚一走进画室，那站在杆子上的鹦鹉就连声叫起来， 该画画了，该画画了。 谭燕西叼着烟，拿了置物架上装鸟食的小碗去喂鹦鹉，跳两下，低头啄两口，再跳两下。过会儿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鹦鹉又开始叫。 该画画了，该画画了。 谭燕西回头看一眼，过来的是个女生，好像是赵野的朋友带过来的，民航学院学空乘的学生，身材不错，挺清纯的一张脸蛋儿，名字他不记得了。女生见他在这儿，很是惊讶，嫣然一笑。 谭公子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啊？ 细听声音也挺清甜，谭燕西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也不出声。女生就自己走进来了，看他手里拿着的小碟子，便问： 我能问一下吗？ 谭燕西把碟子递过去，女生举着碟子递到鹦鹉跟前去。 听说这鹦鹉喜欢骂人。 他话音还没落下，鹦鹉跳了一下，就开始表演他的传统异能。 傻逼傻逼。 怎么还真骂人呀？ 旁边就是大书桌，女生把碟子放在那上面，转头去看谭燕西。 我还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聚会，不怎么懂规矩，跟你们这些大佬吃饭真是惶恐。 他把第一次三个字咬得有点意味深长，暗示意味十足。谭燕西笑了声。 是吗？我倒觉得你适应得挺好。 女生当他是在夸奖，眼睛都亮一下。 谭公子是觉得楼上挺无聊吗？我也觉得挺无聊的，要不要换个地方聊聊天呀？ 既然觉得无聊，又为什么来参加？ 女生愣了下，一时语塞。谭燕西不再搭理她，转身就走。女生傻在那儿，也不知该跟不该跟，她难堪极了。装傻不可怕，尴尬的是被人点出来再装傻。他能瞧出这男人骨子里有多傲慢，跟赵野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伙人。那鹦鹉又叫： 傻逼傻逼。 女生抓了一把鸟食朝他丢过去。 烦死了， 杀人啦杀人啦。 谭燕西上了车，司机问他去哪儿。他歪在后座上，手里夹着烟，看着那轻雾慢慢的腾起来。能去的地方，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他都觉没意思，没意思透了。他不出声，司机也不催他。过了好久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翻微信列表。好多天没联系过了，他的微信由来繁忙，往下翻了好久才翻到那人的名字。点进去一看，聊天还停在刚从巴黎回来的那一天。他盯着那日期看了一眼，手指一点，菜单里调出来语音通话，打过去。响了好几声，那边才接，听声音好似很是意外。 在家？ 外面，跟宋满吃火锅。 哪儿？发个地址，我来接你。 宋满也在。 知道，又不是没见过。地址发过来。 那边就不说话了，挂了语音。一会儿，一个位置分享了过来。他把地址告诉司机，车窗打开，潮湿微热的风吹进来。他手臂撑上去，沉沉地抽了一口烟。到了周迷分享的商场的地址，又等了快15分钟，他才在微信上告诉他下楼了。一会儿他又发来消息，问他停车位在哪里，他耐着性子发给他。又等了10分钟，还不见人来，谭燕西有点冒火。一通电话打过去。 还没到，就这么难找？ 不是正在找吗？ 你在哪儿？ B 区 A137。 就站那儿别动。 挂了电话，谭燕西下车找过去，拐了没两个弯就看见人影了。两姐妹站在那儿，提着某服装品牌的袋子，有说有笑。是宋满先看见她的，招了招手，高声招呼：“ 三哥，好久不见呀。” 谭燕西站在原地，也招招手，叫他们过来。宋满挽着周迷的手臂，走到他跟前，又笑问：“ 嘿嘿，你吃过了吗？我跟姐姐吃的火锅。” 你能吃火锅了？ 能啊，我基本上不用特别忌口了，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是番茄锅。 谭燕西领着他们往停车的地方去，宋满一路叽叽喳喳，与之相对，周迷一句话也没说。上了车，谭燕西坐前座，叫他们姐妹坐后面。 先送你们回去。 先 还得把你姐姐接我会儿。 嘿嘿，一会儿还是一晚上呀？ 乱说什么。 宋满吐吐舌头。一路过去，依然是宋满一人主导了整场的气氛，絮絮叨叨说这一阵发生的事，月考比上回进步，被老师夸奖了，家里水管爆了，差点淹了厨房，姐姐工作上认识个法国小帅哥，回国之后还在持续不断地给周迷发微信。谭燕西格外的有耐心，一路听过去，偶尔还应和两声。没多久就到了路口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